下了一夜雨，走起路来狡猾你，天上有几丝云彩，依然是好天气，不是云彩不下雨，不是莲藕不挂你，不是汗水不觉醒，醒也是天地兄弟。可不是好眼的哦，苦的要变成甜，甜的要酿成蜜，那天可是苦泡的。下了一夜雨，走起路来浇花你，天上有几丝云彩，依然是好天气，不是云彩不下雨，不是莲藕不挂你，不是汗水不觉醒，仙也是天地兄弟。一辈子一幅画，一个人一支笔，那画也不是好描的。是苦泡绿，那天可是苦泡绿。